安宗打开手电筒照了照周围，发现这里是一个下沉式的暗室，这层冰不知道是当时就有的还是后来才形成的。突然一个弓着背吊着眼皮的死人出现在他面前，也是一身黑袍高帽。他心里一时没准备，吓得往后退了好几步。白毅以为他又出什么事儿了，连忙把他拉到身后。他拿起手电一照，顿时嘴角也抽搐起来。 这些人都已经被冰在了里面，不知道是否是死后被封进去的。 安宗捂着胸口心想， 这几千年前的干尸就那么出现在我面前，真是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。 但很快他就发现这具尸体居然还是女尸。他活着的时候容貌是不得而知，但是就凭他现在这个样子，来多少人就得被他吓瘫多少。这种诡异的姿势实在不是一个活人能够摆出来的。他的双手和双脚都被扭成了奇怪的角度，形成一种想要从下面抱住某样东西的姿态，然后以一种敦煌飞天的姿态冻在了这层冰之中。白毅打开手里的狼眼照了一下，安宗发现四周都是冰层墙，而里面居然封着许多尸体，无一例外都是女尸。他们应该还很年轻，都被扭成了各种类似舞蹈的姿势。但是毕竟是尸体，表情十分惊悚，死的时候肯定十分痛苦。 这是什么东西啊？ 白毅看着周围的墙壁说， 这是一种尸舞江魂图，非常阴狠，最早要追溯到夏桀时期。那个时候夏桀暴虐，便是爱把年轻未成婚的女子勒死，然后封入冰川或者石壁之中。他们都会摆出各种古怪的造型，来满足当时统治者变态的兴趣。后来演变成为一种丧葬的习俗，他们希望死后依然可以看到舞者的舞蹈，并且按照他们的希望摆出他们认为最美的姿势。演变到再后来，那种姿势中就有着各种邪术的存在。 安宗想到那些具有强烈心理暗示的摄魂术，连忙转过头去。他拿着手电照了照这个地下殿堂，这里有许多古怪的青铜器，有的件儿很大，有的非常小，他只能认出几个来，比如什么铜爵、铜尊什么的，和一些铜制的兵器和礼器。四周还摆放了许多雕刻十分精美的石凳子，那些凳子以一种十分诡异的方式摆放在屋子的四周，而在最中央是一只巨大的青铜鼎。这个小型卡车一样大的青铜鼎四周描绘了许多图案，有些是最早期周易的演变图，还有一些星象的图案和密密麻麻的铭文，还有一些形状实在是太诡异了，根本不知道那些青铜器是用来做什么的，这实在超出了他见识范围外。而此时他也没有办法深思，只是想要先找到六子再说。安宗四处寻觅，但是依然没有看到六子他们的影子。他正想要扯开嗓子喊几声，白毅一把把他的嘴巴堵上，指了指上面。安宗知道那怪物还在上面的通道里。他突然想到那怪物居然发出了类似牛角的声音，问道， 那怪物怎么会发出牛角的吼声？ 因为它就是牛角啊。 这句话犹如晴空霹雳，安宗差不多那一瞬间想要上去再看看，不过理智很快把他拉了回来。他闭上眼睛，然后咽了口口水说道， 你说什么？他是牛角？牛角不是已经死得那么彻底了吗？ 安宗知道他现在的五官一定都拧在了一起，但是这种错愕实在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表达。毕竟现在的牛角应该已经只剩下几块碎肉和骨架子了。白毅看着他的眼睛，似乎有些后悔说了这句话。他认命地点了点头说道， 也不能那么说。哎，你读过山海经吗？ 大概读过，怎么了？ 躺在棺材里的不是什么武士，也不是什么王侯，而是一种叫奥音的怪物。 安宗想到他在上面的时候的确喊了一句敖英什么的，于是他硬是让自己回忆起过去看《山海经》里的内容，可也只是觉得这个名字很熟悉，非要说那是什么东西又一时半会儿想不出来。这个时候白毅没有回答安宗的话，而是一把把他拉到自己身边，做了一个安静的手势。安宗定了下心，安静下来听周围。过了几秒钟，听到那个巨大的青铜鼎里面传来窸窣的声音，随后传出了模糊的六字的声音。他可能受了伤，只是发出近乎呜咽的叫声，非常轻微。安宗一听就明白了，六字肯定是倒霉的，直接摔到了这只大青铜鼎里了。他直接跳起来，急得抓耳挠腮。但问题是怎么才能把六字给弄出来呢？这个鼎太大了，根本就没有办法爬上去。白毅连忙解下背包，把绳子拿了出来，绕在了另外一个巨大的青铜器上，然后把绳子的一端交给安宗说： 你抓着绳子，我到里面把六字给背出来，到时候你拉住我们，别让我们掉下去。 安宗看着那口鼎说： 你怎么进去啊？ 爬呗，你当我真的会飞檐走壁啊？ 他故伎重演，又找了一个小件的青铜尊，摔了两下勾住了顶口处的凹槽，然后对他说道： 我下去，绳子就系在这里，你拉住了别松手，否则我们两个都得再摔下去，六子说不定就归位了。 安宗把绳子在手上绕了几圈，随后看着白毅用力点了点头。他靠着抓力，踩着青铜顶上的纹理一点点攀了上去，这过程还算顺利，很快就翻了进去。安宗焦急地盯着顶口，就听到顶口的壁上敲了一下，随后绳子那头一紧，他明白白毅的意思是可以向上拉了。安宗手心里都是汗，应了一声便用尽了所有力气开始一点点拖动绳子。他惦记着六子的现况，因为不清楚他到底伤得什么程度，所以只有万分的小心手头的力道。渐渐的，他就看到六子的脑袋探了出来，然后手脚并用，非常费力地爬到顶口的边上，喘着粗气。 六子，你怎么样？伤哪里了？ 他艰难地抬起自己的右手指了指，然后看着下面，意思让他继续拉，白毅还在下面。他把绳子抛了下去，过了一会儿，白毅也爬了上来。幸好拉白毅比六子轻松得多，他几乎是靠着自己力气攀爬上来的，否则连着拉两个和自己差不多体重的男人，还真不是普通的吃力。当白毅也爬到顶口，他把六子背到背上，六子则把手挂在白毅的肩上。白毅固定好六子，就顺着绳子一点点地滑了下来。他利索地架着六子走到安宗面前，对他说： 他的手估计骨折了，先拿东西给他固定一下。 六子疼得脸色发青，满头大汗地点着头。这小子从小就怕疼，这一下估计够他记一辈子的了。安宗连忙找出一些塑料棒，折下来做成两个简单的支架。当他撩开六子的袖子，才知道原来他伤得非常重，粉碎性骨折肯定是逃不了了。安宗让他忍住，小心翼翼地用纱布给他包起来。但是这么一来，他就不能再用右手，也就是说万一再有什么高难度大幅度的动作，他等于是被宣判了死刑，没办法再做了。